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660洗剪吹，老公说他老了10岁。重庆女子小刘怒砸理发店，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您里边请，里边请。哎，您坐，您坐。 我想要一个资深的。 什么东西？您要资深的？是洗发产品。 僵尸啊！ 啊，您是想要一个我们总监那种的级别的是吧？ 对，艺术总监，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样。艺术总监、造型总监。 您放心。 是凯文呀。托尼啊， 都不是。 那是谁啊？ 詹姆斯。 詹姆斯。 哈哈。 詹姆斯一般出现在 pew pew pew 啪那个上面。一般托尼和凯文是咱们这儿的。 您确定您没来过是吧？您的精神也是正常的是吧？咱们这儿有谁是我清楚是您清楚？ 小工啊，我跟你讲， 谁叫小工啊？哎，我跟您说，您得对我们进行尊重啊。虽然说您是顾客的上帝。但我们也不是小工， 不是您这种的，不是洗头的就算小工吗？ 我不是洗头的，我管收钱。 行了，找个资深一点的，会剪的，会造型的。 您放心，我们这是在这个地段，我们这是数一数二的，是个名牌的理发店。 你数过？ 那个，您要是这么聊天的话，我觉得您是来找茬的，是吧？ 哎呦，开玩笑呢，你让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啊？ 您是一直进门的跟我逗呢是吧？ 我跟你开玩笑，你叫名字？ 啊，我叫我叫小徐。 你没有英文名啊？ 我还没有呢。 我送你一个呗。 怎么还来送名字的？那您愿意送您就送吧。 你叫？ 我叫什么？ 米勒。 不是，我以女性叫米勒不合适吧？ 米勒。 你不用靠发音，您靠发音那也是个男性。 你看人多逗啊！我觉得你叫米勒特好。 我觉得您比我逗，您更适合米勒。您叫米勒佛怎么样？比珍妮佛听着的可乐多了。您来我们这儿就是为开心来的是吧？ 不开心，洗剪吹嘛。 您这哪听的俗语啊？我们这开心洗剪吹。 我送你们的。 不要不要，您这怎么就喜欢送这个呀？我们希望您办卡送钱。 来，找个发型师吧。 好， 不给你逗了。 我也不知道您逗我这半天是为什么。您开心就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总监詹姆斯。 啊， 哎，詹姆斯。 哎， 母。 詹姆斯。 哎，您快坐呀，您快坐呀。 哎， 您怎么称呼？ 刘喜花。 我觉得应该送您个英文名字。 你忙去吧。 不让我送。给我送礼米勒完了。 哎，詹姆斯啊， 您好，您好。 我点因为有点大，有点圆，你看出来了吧？ 啊，您呢？ 所以我希望我的脸当时剪完的要小一点儿。 剪脸来了，这位。 显得小一点儿，立体一点儿。你呢，又是专业的造型师，我就把我这人头交给你了。 哎呀呀， 他是焦头，还得有一烂额子。 对，您可别动您这头啊，还得长着呢。行，那我给您推荐这个吧。这个剪发染发套餐380元，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头发洗好了，把造型给您设计好了，剪出一个您满意的头型。 行啊。 蒙布。等会儿，太靠上了啊。好，现在您说吧。 慢着点，这小工真行。是您动剪子是吧？ 哎，对。 慢，那您得给我弄漂亮点啊。 好， 我这人比较爱美。您别看我脸圆，那我长得可爱。 您说话，您别抬头看我，您看前面。 好嘞。 这位心真大， 以前可能刮惯了胡子吧。醒醒呗。 好啊。 几天没睡了？ 您看，这回行吗？ 哎，对面的人怎么跟我坐对面啊？ 这边 这 狗坐对面， 应该坐您旁边的吧？ 不是，这是我呀。 对， 这个 啊，您好，怎么了？您什么事儿？哎，您哪不舒服？ 这什么头发？ 什么头啊？总监，这叫什么头？ 花里胡哨 啊！对的，花里胡哨头。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造型在日本非常流行，很多年轻人都剪这样的头发 啊。丸子头？ 丸子头是剪的吗？我问你。 我们这 丸子头是抓出来的揪揪， 我们这剪的丸子头啊。 完了， 这是个时尚造型。 完了， 什么 赔吧？ 什么就赔吧？ 丑不丑？ 丑着呢。 你就说丑不丑？ 不丑，挺好看的。 还不丑 啊？ 你还不丑？ 哎，您别动手。 我不是动手，我就说这么难看的头发。 大姐，您可千万…… 谁大姐？谁大姐？ 啊，您先喝水，您先喝水。 你给我剪出老十岁，你知道吗？ 不是，是这样啊。这个您要不满意呢，咱们还有别的方法，还可以弥补。 你都给我剪到耳朵根以上了，我还怎么弥补啊？ 能弥补，能弥补。 可以给您接发。 我有毛病，剪短了再接。 要不这样吧，我劝您烫一下。 你劝。 烫完发立马您就时尚了， 是吗？ 啊，我 你是没完呢是吧？ 对啊， 这也不贵，280。烫完之后马上您就不一样了。你就成为世界级明星的那种感觉了。你看，这明星好多都烫发。 嗯， 梦露烫发吧。 那烫一个试试吧。 哎，好，没问题。来，来烫。 你剪成这样可不行啊！ 您放心，放心，按着烫。啊，没事，东西不烫，我们是冷烫技术啊。好了， 这回您满意了。 行。 哎，不， 好了，你看都卷着了。 怎样？ 哟，怎么了这是？谁踩着了？ 还是感叹您这个手艺高超， 是吧？ 设计精良 啊，很好， 一下让他感觉到大吃一惊啊！ 詹姆斯，你给我弄成这样啊！ 詹姆斯叫你呢， 你给我弄成这样啊！趁我 说你刚才给剪发剪的不好。 这个刚才啊，我给那大爷推了一个秃子，这头发呢是上面这位刘意思。 刘意思，你真有意思呀！ 啊，怎么？ 你 什么？ 你弄的什么东西？这是？ 这是您的要的发型啊？ 丑不丑？ 不丑。 你再说一遍。 真不丑。 你敢再说一遍？ 我敢再说一遍，再不丑。 丑死了。 哎，您看您这就 老了20岁。 这是您的审美的问题了，可能太时尚的东西您一下接受不了，您回家适应适应。 哎，怎么样？ 哎，您别动我们东西。 我不满意。 您别不满意。 我等我长得慢着呢，耳朵长这么长，你这给我弄的那什么玩意儿？ 我跟您说啊，就是什么呀，平时您没留过这样的头型， 对， 所以呢，您有一点看的有点不习惯。 我觉得呀，我们这么说呢，可能没有说服力。您回家找您家家人，您问问好不好？ 对，您家人横不能骗您了吧？ 行，你们等着，要是我们家人说不好，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你詹姆斯，你刘易斯，你还有你米勒。 怎么还有我事啊？我还不叫米勒，跟你刚给我的名字。 一个你们都跑不了。 这位准备要寻仇了，我看是。 老公，干嘛 ？Hello。 老公。 呀！家里有事儿。 那家里那没有咱俩的事儿吗？ 单位有事儿。 没事啊。 亲戚有事儿。 你就直接说怎么了？这什么干嘛呀？ 你要办内退。 哎，你这人说话可够损的，干嘛？什么内退啊？ 你怎么弄这么一头啊？ 不好看吧？ 不是不好看。 好看。 是忒不好看了。 刘易斯，詹姆斯，米勒，出来！ 哎，听，这什么事儿？ 这刘易斯呢？跑步去了？你叫过来！还打球去了？ 马上回不来，办事儿去了。您什么事儿？啊？ 我找你们，我就跟你们算账来了。 算账？你已经结完账了，不用再算了。 老公对我非常不满意。 哎呦，那您这个得跟他好好聊聊，他对您不满意，也可能他有外心了。 你有外心？ 哎，我 你有外心？ 我没有外心啊。怎么了？您说 他对我这发型很不满意。 哎呦， 说我老了不只是20岁的问题，从20几岁到40几岁。 那他可能说的是真心话。 你也觉得是真心话了？ 他觉得您从20几岁到40几岁一直是他对您不满意。 嘿， 您到底 装糊涂你是吧？ 您要说什么？您到底是 装糊涂是吧？ 哎呦呵，怎么了？ 哎呦喂！ 哎， 这不说的。 哎，碰了一下这人，怎么了？ 傻了！ 砸死我们这儿！我觉得他是好像这指代不明，控制一下这个人吧。 对， 你米勒，你过来，哎、咱跟单恋敢不敢？ 谁叫米勒啊？哎，我一直对这名字不满。 重庆女子刘小姐到理发店剪头发，本来是一头长发，想改变一下形象。发型师对她的发型进行了造型设计，最后制定了380元的剪发染发套餐。但是过程中，圆脸的刘小姐认为自己不适合短发，对剪出的发型不太满意。随后呢，发型师又向刘小姐推荐了280元的烫发项目。烫完之后，刘小姐还是不满意， 于是又拉直，烫了卷，拉了直，拉了直，烫了卷，烫了卷，拉了直，拉了直，烫了卷。 这一天都完不了事儿。 当然就一次啊。回家之后，老公说了：“ 老了10岁像大妈。” 刘小姐于是返回到店里，怒砸店里的水杯、玻璃花瓶以及一切玻璃器皿， 连玻璃镜子都砸了， 还有弹球。 那理发店还有弹球啊！ 民警赶到了现场， 警察同志都是他砸的，还给人乱起名字，管我叫米勒。 警察同志，他米勒特别不像话，在这儿一直劝我又剪又烫，完了 首先说、 大妈一样。 这个女同志，你要控制你的情绪。 我没法控制我情绪，控制不了我自己。 你看看，你看看，把人这店还给砸了， 还呼起名字，帮我叫米勒。 小米，来过来。 谁小米啊？ 不是，警察师傅，我们单位能不能升职，就看头发了。 他们什么单位啊？哎，我 说小米同志，你先别管人家是什么单位的。 谁小米？ 刘小姐表示，并非自己一来就不讲理，而是在晚上到店遭遇了3-4个小时的冷遇，才有了摔东西的举动。最后经过民警调解，理发店退还刘女士的染发费280元，双方不再就此事纠缠。 这胡起名字有没有法律管束啊？ 有管有管，这个你可以再投诉他，重新立案啊。 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社会现场。 现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社会现场。您看，已经看不清楚牌照的这么一辆越野车被困海水当中，我们的民警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经过1.5小时终于将车子吊上岸了。好，我们把镜头切过去， 吊上岸。 大家来看，汹涌的潮水已经没过了车子的半个轮胎，车子被陷在海滩上动弹不得了啊。这个时候下来一位先生，呀， 什么事儿都呀， 鞋跑了， 他也没勒上鞋的， 海水太猛了，将这位先生的鞋冲走了。追，好，抢回来了。 这节目怎么还体育解说了？ 追赶，好，过人，过人，过人，连续过人。 这 是不是在鞋射门啊？你看新闻了吗？他不是当地人，开着别的地方的车到这个地儿啊来看海来了。他认为他那车应当是个越野车，应当是马力强劲。 哎，一下子开进沙滩里了。 他想的是什么呀？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老船长。结果呢，涨潮了，涨潮，这沙子就变得松软，跟发糕似的了。 你看现场没有报道吗？你看画面， 该沼泽了。 我这到了就越走。 嚯，你看这现场有喊号的，有呐喊助威的。 嗨， 怎么听着好像还有外国友人呢？ 嗨， 好，刚才我们看的画面呢，是当地的群众正在用缆绳拴着车子，车子蹬着缆绳。这个时候，一辆小型拖拉机奔驰过来，哎，缆绳又系在了拖拉机上。不过呢，因为车身较重，小拖拉机没办法拉动这辆车子。 这小马拉大车，再说了，那水那沙子把那4轱辘都给捉住了，那小拖拉机那样多。 不少展开救援的群众的鞋被海水冲走，大家慌作一团，纷纷追鞋而去。 车和人都不重要，先追鞋。 好，转身，好，突破防线，继续。 这是不是串台了？ 一个飞扑，好，鞋到了，鞋到手了， 抢鞋大战。 刚才一个小花絮，一个小玩耍之后呢，继续回到 小玩耍。 我们找到这位司机，来来来，你好。 好， 你好。 这事儿了，喊呐， 海风吹的是吧？您的发际线已经被海风向后吹去了。 什么叫吹去了？ 吹去了3毫米， 吹回来吧。 怎么样，今天的这个事情非常突发吧？ 啊，这是一个意外，偶尔没想到的事情。 您为什么要把车开往沙滩？ 看海啊。 您不知道这样容易陷车吗？我看了一下， 不知道陷车。 您的车牌号是一个新号，那么您是个新手，对吗？ 不对啊，那不成必然的逻辑。新车我也可能是个老手。 那您是新手还是老手呢？ 老手 啊。啊，老手还犯这样的错误，您惭愧吗？ 不惭愧，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车现在海里了，您担心吗？ 担心？不是，你们是要批判我是？ 不是，我说赶紧有什么办法能继续援救？ 派人来救援的，你们这个电视台怎么不帮忙，就瞎人问问题？ 不是瞎问问题，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了解您到底是出现什么状况了，以及怎么解决的。好， 就是跑路来是吧？ 你看现在退潮了，哎，那边过来了一辆挖掘机，是不是来救您车的呢？ 那谁知道？帮帮忙，开走了哎！ 过来，过来这头。 什么眼神？看过去了没看着我？ 啊，因为前面又陷了一辆车，您不是唯一的一个了。 先救我看有没有限量口罩哎！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想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小花啊，和朋友们聊天，聊到请客吃饭争着付钱这件事儿上了。因为平时聚餐呢，小花几乎就不掏钱。哎，结果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吐槽，小花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凌乱了。啊，我就是性格太内向了，一直啊做不出抢着结账这种事儿，太内向。 英小柱呢，在公交总站上车。这个公交车站停了好多汽车，来了一个司机师傅，一开门，哎呦，大家伙儿哗就上去了，抢座，一下就坐满了。英小柱上去，看见没座，正难过呢，就听司机说话了：“各位各位，我呢就是上来拿一茶杯，一会儿开的是前面那车。” 大家聊天，说自己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事儿。有人说啊，我坚持二十多年不抽烟；有人说我坚持二十多年天天锻炼；有人说我坚持二十多年天天写一大篇毛笔字。到小花这儿说了，我也坚持了二十多年单身。 期末考试有这么一试题，就是啊，把下面这个句子改成拟人句，句子是呢，小鸟在树上叫。哎呦，很多同学都写小鸟在树上唱歌，唯独小花写答案是小鸟在树上叫，我是人的，我是人的。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我要去医院抓。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评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只爱上的猫，倚着铁窗舔着大家吼的声，一张白色床单皱成一团不知所云的凌乱，是苦难。

10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东直门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段方庄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光照条件好，部分地区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5度到2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二 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方街坊 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品品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快乐茶园。胡同里的老陈啊，在那儿唉声叹气。 怎么了？ 说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哎，现在这父母呢年纪渐大了，孩子还小，自己的健康呢就逐渐出现问题了，腰酸背痛， 腿抽筋。 老陈 正， 老陈多大呀？就 老陈这个年代 40多点吧， 赶上了， 各种开销也大。经济压力骤增，自己的事业呢又处于瓶颈期，以前呢没怎么提拔，哎，感觉自己年轻也没往那儿想，现在呢 想提拔来不及了， 哎，来不及了，原因就是自己又年纪大了，下面呢一群咄咄逼人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蹭蹭的往上爬， 学历比自己高，身体比自己好， 哎，家庭有没有负担， 为人处事比自己还圆滑，这个天天出场长出场短，董事长长董事长董事长长董事长 他是变形金刚，不是长就是短， 猴皮筋做的是怎么着， 就是老是问长问短， 就不问还 问 短吗， 问短 就不问董事长长短，董事长你要问得有个三长两短就赖他们。 你们知道老陈为什么跟我聊起这事儿吗？ 爱上你了。 哎呀，咬住， 爱跟你聊这事儿， 思想老陈在那唱，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越过山丘， 这风太大了， 他也不适合唱歌。 哎，老陈现在怎么样呢？是住院治疗呢还是说关屋里了？ 没至于，就是心里的一些小波动，以后你们说不准呀，别人还严重呢。 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怎么见得的不能不能， 混得比他好就不至于了， 混得比他好不也就是混吗？ 不一样， 过得比他好。 对， 这是没事的时候过得好，有事的时候真过得去吗？ 小花，我想问问你当年时候怎么办 啊？ 没对象，没结婚，没人要， 对， 我呀 没事业， 没孩子， 还是个年轻人 的心态， 很快就步入中年了，一晃就过去。 嘿， 我争取啊，不越过那个山丘，我在山丘底下雇佣。 哎，对，把那山丘那儿打一地洞。 这个时间不是你说雇佣就能雇佣的， 小花，再过十年你也76了。 哎嘿，谁呀？中年呢，确实是这么个独特的阶段，就是人到这个阶段呢，就会想一些以前不想的事儿了。你像人生 感悟开始，因为走过一半了， 有时候会想到死亡。 正常，人过40天过五了，他还往西转了。 也觉得距离真实的自我有点远，不知道为什么，受困于事业、家庭、婚姻还有健康， 因为这几方面都来了。 哎，等会儿， 身不由己，力不从心。 小花，这是老陈想的，这是你想的，我怎么觉得你比老陈想的还全面呢？ 我是将心比心。 你看看将心，主要是将心， 哎， 比心不重要。 我本将心。 赵明月， 赵明月， 赵明月是谁啊？怎么刚才老陈那边来赵明月呀、啊？ 向明月， 向明月，王大爷，你不要老带我。现在那个中年危机啊，并非危言耸听。你也别说你没有，你也别说你未到，真到的时候呀，大家都会进入一种危机的心理状态， 谁也躲不开。 哎，其实很正常嘛。其实呢，就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20000多人在35年的数据里面都已经发现了，剔除到收入、婚姻状况、职业等外在因素，单独考察年龄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抑郁症、幸福感和年龄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 哎呦， 那怎么办呢？ 人嘛，通常成年最初几十年呢，这个幸福感挺高，随着年龄呢就开始下降，在40到50岁的时候呢，确实要触底了。但是呢，50岁以后又触底反弹了。 哎，就无所谓了，该过去都过去了，该得得了，该离离了。 哎，老陈在 U 型最底部，他确实是有一种无力感。他天天发呆，郁闷，捧着保温杯，泡着枸杞茶。 那行， 还 有 不是？ 要我说，老陈这工作还行，还有功夫啊，捧着保温杯啊，喝这个 枸杞茶。 对了，要是那个疲于奔命，还有这样的状态，那可就麻烦了。 有的时候40多岁，你会发现疲于奔命呢，不是因为奔命而疲于， 是因为疲于而疲于，是这意思吧？ 怎么那么多疲于啊？ 刚才说了嘛，就没有年轻人那个精力了。以前好像用不完的这个精力哈，干 现在用得完了， 熬一天夜，第二天没事人似的。现在你再瞧老陈， 是人了。 哎呦， 第二天就是人了。 哎，这话让老陈听见，非跟你急了不可。 变成有事人了，还是觉得累得慌哈。 正常，它下降了吗？指标啊，心态各都下降了。 对对对， 心肺功能。 你也不可能老像个热血青年一样，对吧？ 对对，不能老开着锅呀， 这会儿凉血了。 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冲一冲，闯一闯呢是还挺好。 什么叫挺好？应当的。 年轻的时候确实冲一冲闯一闯应当的哈，或者说也有这个心劲儿。上了年纪以后呢，可能考虑的事情确实也多了，家里的事儿是吧，单位的事儿， 社会的事儿， 对， 压力来自多方面嘛。所以说年轻时候少壮不努力， 老大驼石碑。 你的老忘不了驼石碑。 老是背不对，老大什么？ 徒伤悲。 古人也有这样的心思嘛，就是中年危机。 哦，古代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危机感啊？ 对呀，这句话刚才谁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啊，徒伤悲。 徒石碑，这比我还好啊，比我还狠，毁坏文物。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中年危机比以前来的还早了，是吧？以前可能到了40、50岁。 谁说的？我说来的晚了。 早了，现在30多岁，好多人就觉得危机。 古代人寿命没有现代人长啊。 那现代人比以前的现代人还要更早一点了。 啊，对对对， 你觉得吗？ 我 觉得你看， 过去是30而立，现在得40而立了吧？ 可是那个危机感，可能你20多就有了。 哎呦，喊这一辈子太累了， 立得晚了，危机早了。 哎， 但没办法，人有人20多岁就创业的，你看着你是不是有压力啊？ 对， 你也创啊。 对， 你不闯不动吗？古代人的中年危机怎么表达呢？你看欧阳修啊，欧阳修呢一生也是 唐宋八大家， 哎，仕途坎坷，官场上是熬资历，熬到40多岁，因为改革得罪了权贵，被贬到外地。表面上呢，欧阳修看上去是看破红尘了啊，寄情山水，但是他还是会在《秋声赋》中借天气来吐槽：“草木无情，有时凋零。” 飘零吗？不是， 飘零 啊，还有痛风啊。 有时飘零，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他就说人活着真是累啊，什么都要操心，老的能不快吗？ 他是得操心呢，他事儿多呀。 苏洵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苏洵知道吧？ 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年轻的时候不爱学习，玩 玩呢， 这一天到晚瞎吃瞎喝瞎玩瞎混。 后来因为儿子问了一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 这个问题是 我哪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就这么一说， 就是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做我爸爸，你为什么就能当爸爸，我为什么不行。 哎呦，我在想为什么我就是爸爸了。 快到30岁了，你看儿子都打酱油了，这想，哎呦，我就接了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这才想起来该努力该上进读书应试。所以呢，三字经中有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对吧？ 对，这就是说他这个得势比较晚。若良浩82对大庭魁多士嘛。 嗯， 这什么意思呀？ 就说若良浩82才得取的这个功名。 嗯， 就是努力了一辈子，82岁 才能得到成绩。 可是苏学你知道他也是屡次考试名落孙山，只不过呢一直没有放弃，直到47岁的时候跟儿子苏轼苏辙一起进京考试。 对，他管他儿子叫学弟。 那父子三人同时考中，这时候传为了佳话。可是你想哈，他在这个大器晚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 太完成了， 也是感慨人生， 那正常， 经历了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滋味。但是呢，怎么说呢，直面了危机，而且努力地改变了自己。 对，而且带着儿子一同进步。 你看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曾经写过一首词叫《青玉案元夕》。 嗯， 说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就是说这一辈子白忙活。 这说的是一辈子世人都寻寻觅觅苦苦寻找， 早知道早回首就发现灯火阑珊处。 对了，就是说是一片热闹狂欢中，你一回首有一个孤独的自我在四处寻找，能感觉吗？ 还没有感觉。 哎呦， 我这岁数还没到， 你还没找着那灯火呢吧？ 你没留神过去了， 我回头再看看吧。 你得再回首啊。 不堪回首哦， 再回首。 哎呦我天哪， 云遮断归途， 王玉衡。 再回首， 比玉衡。 荆棘密布， 这比街舞大妈唱的都难听。 这一定是中年危机的时候写的歌。还有一位仕途失意， 这不有首诗说的吗？李白乘舟将 玉衡。 哦，这个。 还有呢，就是说到中年危机啊，仕途一旦失意的话，心态上确实是容易失衡。你像刘永，著名的大词人。 嗯，刘永干嘛了？ 刘永呢，他也是40岁这一年呢，在黯然离开京师的路上，仕途不顺嘛，做了一首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这当年咱们还背过呢，就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嗯， 这一年呢，他第4次参加科举，第4次名落孙山，而且呢，最让他痛苦的是呢，跟他的一个很好的红颜知己呢，关系上出现裂痕，正式分手了。 所以才要剪不断理还乱。 这就不断增加他的自我怀疑。好在他有诗词书画作为一个出口，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章。 可是那会儿的这种诗人词人，如果光靠写这个也挣不来钱。 嗯， 但是总会有一些崇拜者吧。 啊，后人， 当代人也有啊。比如说王大雷，你在当代中你写词写诗非常好，可能我 这只能是个比如， 作为一个大官儿。 哎，等会儿 我把你请来， 等会儿，我一定要让你写得好， 给你吃烤鸭子。你这是一个咸猪鸭， 怎么像喂我？把我喂肥了，好给你写词是吧？ 写两首，写两首，不错，今天晚上加一个这个丸子。 哎呦，不给蔬菜吃， 我也不知道写出什么来了，给我加丸子。 菜谱， 没办法，我是有权势的重臣呢。 哎呦， 说给你加， 应该 给 你拿下。没事就给我夹丸子塞丸子吃， 说做4个丸子绝不给你少做。 对，我就控诉他把我在这塞丸子，致使我肥胖。 你写诗讽刺他， 我没办法，朝中重臣，你不得不得巴结我呀。 哎， 我能换个朝代吗？ 好，换个朝代啊。 你看你老不乐意，那跟我这怎么就不行呢？ 我听着你不像个好官， 跟我过好日子。 我听着你不像个好官。 你怎么听出来的呢？ 他非得让我塞丸子。 丸子你都不爱吃了， 多嘴大丸子！ 我的天哪，世间的美佳肴，你连丸子你都不爱了，你还能爱什么呀？ 我想吃点素 素丸子。 苏东坡也有过中年危机，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当然有点自嘲的感觉哈。40呢，他已经感觉自己老了，也是嘛。咱们说普通一个人哈，你天天沉浸在这种情绪中，对自己也不利，所以呢，处于什么样的困境，还是应该苦中作乐， 积极向上。 所以苏东坡应该算是一个乐天派。这个43岁那年可也出事儿了，陷入了乌台诗案，差点被政敌整死。其实也就因为诗写作的 我决定我不写了。就是今天的丸子还指不定明天吃上是不是。 哎呀， 大伙摁着嘴把丸子给扣出来了。 你要是说这个好好的呢，我作为这个朝中， 哎呀，行了，仲臣，仲臣。赶紧回宋朝，回宋朝去， 位高权重， 回宋朝，回宋朝， 往哪来？后来回去查时间一打听，这位就姓仲，就叫仲臣， 其实跟朝中 没关系， 慌的呀， 哎呦，这点丸子呀。 当然了，后来43岁呢陷入了乌台诗案，被钦差捉拿进京，家里是一片哭声。这时候苏东坡呀反而有了心情给大家讲故事，还杜撰了一首诗。然后这个苏夫人一听破涕为笑了，诗的最后两句就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后来出去的时候被贬、 好在啊人头留下，就弄点头皮搁那儿了。 出去以后被贬到黄州，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担任了团练副使，俸禄也是很微薄。不过呢在那个地方呢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而且在这种穷苦的条件之下还兴致勃勃地研发了东坡肉，结果这个慢火轻炖美味无比。你要是再给我写首诗， 该拿东坡肉塞我嘴了。 哎呀，人生赏心乐事不多呀，能吃东坡肉吃大丸子，你 关键他老塞嘴，他不让我好好吃。 都是打诗案开始的。 苏东坡呀在札记中写道，酒足饭饱以鱼击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绫鸾岔入，当世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是不是特别强大？是不是还内心很细腻？ 真是， 人家当时没想到自己的这个悲欢呀、离合呀，就是不以己悲，不以物喜，人家就沉浸自然， 就想来一碗米饭 解解腻。 此心安处是吾乡，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72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蔡大街222路公交车， 张师傅，您的车到点了。 哎，知道了。 哎， 师傅，最后一班了吧？ 对呀、每天晚上都开这班次。 您这几点下班啊？ 这下了班得12点了，咱末班车嘛。 哈， 你嗨我两下什么意思？我出车了。 不说了啊，带被子，别忘了上回没带裤啊。 是怕是。这也是啊，每天晚上这时候，这还有什么人呢？这两天上火，嗓子哑了。 丽丽， 妈呀， 今天这么晚回家，我爸会说我的，我妈也得说我，我奶奶可能也得说我。 哟，你们家人那么晚才睡觉呢？ 我不回家他们不会睡觉的。 哎呀，偶尔就这么一回。 我说走你非得要唱，干嘛耗这么晚啊？你瞧瞧这还有没有末班车，咱没错过了吧？ 没有没有，这不是开过的吗？慢慢悠悠的。 这个车怎么这么慢开的？ 末班车嘛，就怕有些乘客赶不上点，所以人家开的速度有点慢，就为了你赶上车呀。 刚才，哎呀，吓死我了！ 这不开门吗？ 哎呀， 你下回你这样，别面对着我，咱俩都站在站台上，快刷卡吧。 你刚看那个树后面动了一下吗？ 那不是车灯照的影子吗？你怎么打 上不上？ 哎，来了，师傅，刷卡，嘟 嘟。这个师傅的声音好 奇 怪啊！走，快快快，这边坐来，咱们俩坐一块儿吧。 哎， 都到了我爱听的节目的时间了。 这司机干嘛呢？请您收听长篇恐怖小说《龙岭迷窟》第10章《脸》。 好。 突然下起了大雾。车上的司机脸色苍白，忽然一个急刹车。 对不起啊， 怎么回事啊，师傅？ 红灯。 哎呦，我天！您把您那声音调小点，行不行啊？ 哎，调小点儿。 这辆车上并没有什么人。司机回头看了。 行吗？ 喘了一口气。哎。又看了一眼。 说话呀。 啊！隐约间透露出一种绿色的光芒。 我问你声音行吗？ 啊，您什么声音开太大，听不见您说话。 再小点。 绿灯了。 哦，谢。 哎呦，师傅您怎么脸绿了？ 那不绿灯照的吗？ 妈呀。 吸血过后司机感到有些渴了。拿起水杯喝了一大口的水。 吐。 哎，你看呀，他那个牙是绿的。哎，丽丽，丽丽，你醒醒！丽丽，需要人工呼吸吗？丽丽。啊！司机，你的牙是绿的。 姑娘。 啊！ 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要吃我？ 我上趟厕所。 姑娘，醒醒！姑娘。 哎。 姑娘。 姑娘。姑娘。不是，我就想说到总站了，下车吧。 哟，你咱俩坐过站了。 你的牙 啊，你说这韭菜啊。 快点快点快点， 别走。 哎呀， 刷卡。 嗨， 你们俩也说相声的。 沈阳有这么一辆252路公交车，因为播放鬼故事让部分乘客感到不舒服，有的女乘客甚至从车前部换到后排乘坐。公交车队方面回应说，司机当时听的是广播，正好播放的是鬼吹灯，以后呢将禁止司机这种做法。 网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啊，就说这个故事确实挺好听的，怕的话呢直接跟司机说你们把这关了行不行啊，干嘛还得投诉人家呀？司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他听这个可能就是为给自己壮胆儿。 对呀，嗓子哑了容易吗？ 这样您就别参加工会的相声比赛了。 去你的吧。 哦，也是个捧哏。 嗨。 好尴尬呀。 快乐小鞋。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再回首跟着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复。 总融入是最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